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十二集， 留给无恙破解10月5日金水胡同29号的时间还有不到4天。从扬州出租屋现场来看，掉在地上的台历上面标注的这条信息是他故意留下的唯一线索，而线索明确地指出了时间和地点，很可能是在暗示他们什么。10月5日当天，在一个叫做金水胡同29号的地方将会发生什么。再结合此前关于那个神秘同居人的推测，无恙隐约觉得这条线索或许就与此人有关。那么最叫人头疼的问题来了， 金水胡同到底是个什么地方？ 无恙查了许多资料，网上的、纸质的、图书馆数据库，甚至是南平地方志，可都没有找到答案。他甚至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当初推断的方向是否是错误的，这或许根本就不是个地址。辗转大半天，回到茶楼，无恙疲惫之余还难免有些气馁。 很多的公司会议室、餐厅、包间之类的也都会用这种方式命名吧，或者这几个字本身就是字谜暗号。 言下之意，这可是要大海捞针了。可他们时间有限，一旦过了日历上圈定的5号时限，就算找到这个金水胡同也无事于补了。卧室墙角的吴一舟睁开眼，开始若无其事地洗脸，丝毫没有要替一家之主分忧的意思。过了一会儿，才悠悠地问他： 你觉得扬州了解江峰吗？ 无恙看过两人的聊天记录，扬州心思细腻，善解人意，应当算是挺了解江峰的，否则也不会临别前还记挂着那碗豆腐脑早餐，贴心到让无恙觉得他是不是对江峰别有心思。当然是在他发现那个神秘同居人之前。相比之下，江峰简直就是另外一个极端，话不走心，过目即忘，活脱脱一个快乐的二傻。乌央突然明白吴一舟的意思了。 你是说如果这真的是扬州留下的线索，那他会考虑江峰的 智力水平？ 你也太损了。 话糙理不糙，按常理，如果扬州把线索留给江峰，那么他应该认为江峰不必太花力气即可找到这个地方。可那日在出租屋，江峰明明也对这个地址毫无头绪。吴恙脑子一闪， 哪张游戏光碟？ 一个小时后，江峰家住南平市中的一片高档别墅区，吴恙赶到时差不多是下午3点。小区附近植被覆盖率很高，此时正是金黄一片，偶尔一两辆私家车经过，几乎没有行人。他按照地址找到江峰家，按下门铃。很快一个17、18岁的女孩子跑过来开了门，是江峰刚刚电话里提到的表妹江雨晨。 姐姐快进来，我哥已经在楼上玩上了。 江雨晨热情招呼，一边说着一边不住地往吴恙的帆布袋里看。吴恙看他喜欢，就直接把袋子递给他。江姑娘把吴一舟抱出来，果然喜欢得不行。 哎呀姐姐，你的猫好可爱呀，它叫什么呀？ 吴一舟。 吴恙话音刚落，就见吴一舟乖巧地喵了一声，接着就朝他的金主姑姑开始了他影帝级的谄媚表演。 别墅二楼有个专门的影音室，放着一台超大的电视屏幕和游戏主机。江峰才开始游戏不久，进度条大概走了有2%。江峰拿着手柄按了暂停，给吴恙解释。 这款动作类的角色扮演谍战的，背景是1943年的南平。我是一个古董店的老板，刚才一个来店里买东西的客人在我面前被暗杀了，我正在被警察问话。 江峰又随手将游戏光碟的盒子拿给吴恙，示意他看后面的介绍。 我在游戏里应该是一个地下党，但是归哪个组织还不知道，我对这段历史不太熟。 这时江雨辰抱着吴一舟也进来了，只听吴一舟喵了一声， 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肯定是我倒，就算现在不是，早晚呢也会被策反。 吴恙白了他一眼，意思是你陪好姑娘就行了。江峰继续开始游戏，画面里正播放着剧情。两名来到店里勘察的警察眉目凶厉地询问店老板，也就是江峰扮演的角色。 他死前都跟你说了什么？ 什么也没说，才刚进来，我说你随便看看，然后砰的一声，他就倒下了。 地上的尸体已经被人拉走，只留下血印，还没来得及清理。警察半信半疑，走到死者留下的位置附近，开始四下打量这家不算宽敞的店铺，最终将目光落到不远处的一座立柜上。金丝楠木的立柜做工精整，镶嵌着水晶玻璃门，里头整齐地摆放着一些看不出价值的古董，门上挂着锁。 把这门打开。 店老板连忙找出钥匙，小心翼翼地打开柜门，一脸堆笑。 这里头都是些拿不上台面的玩意儿，您要是喜欢，我后头还有些值钱的宝贝。 警察没有理会，而是开始挨件排查里头的瓶瓶罐罐，手也没轻没重的，瓷器间磕碰的叮当作响。 这些都是你的？ 有的是鄙人私藏，有的是客人拿来寄卖的。 老板如实回答。警察掂了掂手里的一件青花瓷瓶。 这件呢？ 这件是寄卖的。 警察又看了眼柜子里的其他物件。 这些都是真品、 小店绝对保真。 哎呦，手滑了。老板，真对不住。 老板虽然自谦，说这柜子里的东西并不值钱，可好歹都是些收藏品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这一摔可是摔掉了老板心头的一块肉，却只能咬着牙说， 不打紧不打紧，我这就叫人把碎片收了，别伤着你。 然而正当他目光转向地面上的一滩碎片时，却登时变了脸色。瓷瓶内侧的碎片上竟依稀刻着些小字。警察眯起眼看着那些碎片，转头问老板， 我这眼神不太好啊，你替我看看这上头写的是什么。 这时屏幕上弹出两个选项，第一，偷袭警察并逃跑，第二，将碎片拼好。江峰看向吴恙， 选哪个？ 拼吧，在人家地盘上你往哪儿跑？ 行吧。 江峰熟练地操作了几下手柄，很快就拼好了有字的几块碎片，上面的信息清晰完整地显现出来。晚8点，新人书店。 我以为会是金水胡同。 可能扬州没打算那么容易放过你。 屏幕里店老板颤颤巍巍地将拼好的碎片递给警察。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还请两位警官明察。 共党接头人被暗杀，行动地点暴露。吴恙猜测，两名国党警察的当务之急大概是要向上头汇报，尽快安排今晚8点去新人书店抓人。至于江峰扮演的这位古董店老板，唯唯诺诺，全然一副小生意人的模样，只要对方没有证据，不能把他怎样。更何况 游戏才刚刚开始，好歹也有点主角光环的庇佑才是。果然，两名警察询问几句无果，很快就在接受老板的一点小意思之后离开了店铺。江峰看着新的任务提示说， 我的下个任务是将碰头地点暴露的消息传出去，及时阻止这场集会，看来我是共党。 吴恙眼光瞥见吴一周，见这货果然一副我早说什么来着的得意表情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翻。